接下来请欣赏日本女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的巴洛克音乐，曲目有斯卡拉蒂的奏鸣曲、巴赫的小步舞曲、巴赫的交响曲、亨德尔的奏鸣曲、巴赫的进行曲、波罗乃兹舞曲、缪塞特风笛和亨德尔的绿叶青葱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天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